还未残像这般心跳过，拒绝承认实已太傻，因我这刻可以想你想更多，暂时未知你究竟可会发现到什么，只想好好的切磋，我要了解却没前科，行为近来亦开始不太妥，两下无事亦会变红，仿似发烧引你的困做尽动，想被极酸软潜伏思想骚乱的冲动，若果伤势继续重，你会教我彻底失控，朋友也劝我无需急玩这样玩意，而我也听说其实身心有害，或者我未知，不担心天天暗中苦等，一切亦自愿，哪怕为你操心，自问共你很相衬，要当你的情人，否则心有不忿。从来未曾像这般兴奋过，我亦情愿被你折磨，怕你暗恋好过得不到结果，完全没感觉，还是今天决定出入祸，若果可以接受我，你会发觉我很不错，朋友也劝我无需急玩这样玩意，而我也听说其实身心有害，或者我未知，不担心天天暗中苦等，一切亦自愿，哪怕为你操心，